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过了不久，前来吊唁的客人陆续来到，几乎都是中年女人。唐泽里子在自己的家里教授茶道与花道，这些中年女人应该是他的学生。他们往祭台上的遗像前一站，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泪流不止。某个认识雪穗的女人握住雪穗的手，絮絮不休地谈着唐泽里子的过往，一开口她自己也悲从中来，泣不成声。这样的情况周而复始，即使是这些稍嫌麻烦的吊唁者，雪穗也不会随便应付，而是认真倾听，直到对方满意为止。那光景从旁边的人看来，真不知道是谁在安慰谁。伊诚与滨本夏美讨论葬礼的流程，发现自己无事可做。另一个房间备有餐点与酒水，但他总不能大大咧咧地坐在那里。他漫无目的地在会场四周走动，看到楼梯旁有自动售货机，虽然不是特别想喝，他仍然伸手探进口袋，掏出零钱。正当他买咖啡时，听到女子说话的声音。那是雪穗的员工，似乎是在楼梯间门后。或许，这时也是他们的午茶时间。 不过真是幸好，虽然妈妈去世实在可怜。 哎，就是啊，以前虽然陷入昏迷，可也许还会活很久，这样的话可能会忙不过来。 嗯，而且又有自由之秋的三号店，那里又不能延期开业。 如果社长的妈妈没走，社长有什么打算？ 不知道，可能会在开业那天露个脸，然后就回大阪。说真的，我最怕的就是这样，客人来的时候社长不在，实在说不过去。 嗯，真险。 对啊，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店里的事，能早点过去也好。你看吧，就算人没醒过来，还是得照顾，那真挺惨的。 嗯，你说的对。 嗯，已经70几了吧，像我还想着能不能安乐死呢。 哇，你好坏啊。 哎，你别告诉别人啊。 我知道了，这还用说呀。 伊诚拿着装了咖啡的纸杯离开了那儿，回到了会场。他把纸杯放在接待台上，滨本夏美的话还留在耳际。安乐死，伊诚在心中喃喃地说，不会吧，那不可能啊。他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大脑却开始审视这不祥的可能。他不由得想起了几件事。首先，滨本夏美被叫到大阪后不久，唐泽里子便亡故了，而且是晚上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接到医院的通知，于是雪穗就有了不在场的证明。然而这同时也可以怀疑，他叫滨本夏美来大阪，就是为了给自己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的证明。而有人在此期间偷偷溜进医院，在唐泽里子的看护仪器上动手脚。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的推理，也可以说是胡乱推测。然而伊诚无法将这个想法置于脑后，因为他忘不了刑警替原告诉他的那个名字，桐原亮司。 滨本夏美说，半夜里听到雪穗房间里有声音，他说一定是雪穗在哭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他是不是在与犯罪者联络？ 伊诚拿着咖啡杯看着雪穗，雪穗正在接待一对刚迈入老年的夫妇。 每当老夫妇一开口，他便深有所感般的点头。晚上十点过后，已经不见吊唁客的身影，绝大多数亲朋故旧大概都准备参加明天的葬礼了。雪穗命两个员工回酒店。 社长您呢？ 我今晚住在这里，这是守灵的规矩。 的确，会场旁边有让主家过夜的房间。 您一个人不要紧吗？ 没事，辛苦你们了。 社长辛苦了。 两个人说着离去了，只剩下了依城和雪穗两个人。依城感到空气的浓度仿佛骤然升高，他看了看手表准备告辞，但是雪穗抢先一步： 要不要喝杯茶？还可以再待一会儿吧。 可以。 这边请。 雪穗先迈开了脚步，走向会场隔壁的和室。房间虽然是和室，感觉却像是温泉旅馆的房间。桌上有热水瓶、茶壶和茶杯，雪穗为他泡茶。 这样和小钟先生在一起，感觉真不可思议。 是啊。 让我想起集训的时候，比赛前的集训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果然很像。 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们为了取得佳绩，在比赛前都会进行集训。 那时大家常说，要是有名大学的人来宴席该怎么办？当然是开玩笑的。 的确是有人放话说要这么做，只不过从没听说付诸实行。但是没有人说要偷袭你，因为那时你已经是高工的女朋友了。 程一定跟你提过很多关于我的事情吧？ 没有，也没怎么提。 没关系，我能理解。我想我也有很多遭人非议之处，程才会移情别恋。 高公说都是他的错。 是吗？ 他是这么说的。当然，你们两个人的事，你们自己最清楚。 我不懂。 不懂什么？ 怎么爱人？我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男人。 这种事没有一定之规吧，我想。 依城移开了视线，把茶杯送到嘴边，但茶几乎没有入口。两个人陷入沉默，空气似乎更沉重了。依城感到无法呼吸，他站起身来。 我要走了。 不好意思把你留下。 依城穿好鞋，再度回头面向雪穗。 那我走了，明天我会再来。 麻烦你了。 他伸手握住把手，准备开门。然而，就在他开门的前一瞬，感觉背后有人。不必回头，他也知道雪穗就站在身后。雪穗纤细的手触碰着依城的背。 其实，我好怕。我好怕孤零零的一个人。 依城自知内心正剧烈的起伏，他想直接转身面对雪穗的这种冲动，犹如浪涛一般排山倒海而来。他发现警示的信号已经由黄灯变成了红灯。现在如果看见了雪穗的双眼，一定难以抵挡他的魔力。依城打开了门，头也不回地朝着前方说道： 晚安。 这句话如同解开魔法的咒语，雪穗的气息一瞬间消失了，接着响起了雪穗与先前毫无两样的冷静的声音： 晚安。 伊诚踏出房门，离开房间后，背后传来关门声，他这时才终于回头，又传来咔嗒的上锁声。伊诚凝视着紧闭的门，在心里低声地问道， 你真的是一个人吗？ 伊诚迈开步伐，脚步声在夜晚的走廊里回荡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